近年少年新闻创刊70周年报告会5月4号在平壤的青年中央会馆举行，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崔龙海同志、青年同盟和金星青年出版社干部、记者、编辑和少年团员参加。报告人指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于主体35年1946年5月5号创办了少年新闻，而且在革命发展的不同时期和阶段具体地指明了报纸的编辑原则、方向和内容，还进行积极的领导，以使本报尽到自己的使命和本分。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在1954年5月22号来到出版社，做了在提高少年新闻的政策水平和质量、改善报纸的编辑发行工作等方面成为指针的纲领性教导。报告人强调，少年新闻在两位伟大领袖的英明领导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如今有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所以再把新一代培养成为新军时代真正的少年革命者和少年禁卫队方面，谱写出自己发展的新篇章。